第七名包夕阳一个人下降两位。第六名韦慧珍没有新歌上榜。 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出自于金品言龙与同的幻想。金品言被誉为是氧气女声，不仅外形非常漂亮，还非常有才华，是一位优质的唱作人。现在呢是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2015级的学生，恩师呢是庞龙教授。有着阳光笑容的金品言特别喜欢记录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之后用音乐表达出来。那这首和龙与同演唱的《幻想》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那还等什么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金品言龙与同《幻想》。 幻想一万种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分，幻想身上的体温就像逝去的黄昏，幻想独特的吻痕，哪怕话语再冰冷，知道不再续的缘分，何必空等？分分秒秒数着我爱的人，关上了门，迂迂回回世界眼神，哦，已经夜深。树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戴着面具的月儿自弹自问，哦，幻想无用，何必空千遍眼神，是坠落的星辰。幻想随意的指纹，是回忆的分身。终将停止的风声，何必空等？分分秒秒数着转身的人，关上了门，迂迂回回的问，何必认真？哦，已经夜深，树上云端的月儿孤独清冷，回头的路雨雨深深，盖着是的绝而自弹自问，哦，幻想无用，何必空等。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那这首由李博演唱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送给收音机前有故事的你或者他，我们一起来分享。 我放下了尊严，抛弃了自我，只是因为放不下你。我放下了固执，喝下了苦水，然后一滴一滴凝成眼泪。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刘晨的《我的故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轨迹又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又带给人们不同的感受。我的故事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他们每个都那么的重要，因为他们是组成我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正因为有了这些故事的连接，才有了如今的我。好，话不多说，刘晨带来的这一首《我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对对对， 这是混蛋。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从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你高兴 也没有劲儿，对对对对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碟，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在搜索引擎中呢，关于陈鸿宇的资料虽然不是很多，但他的标签属性却非常清晰。内地民谣男歌手陈鸿宇，89年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 啊，跟你是老乡应该算是。 对，我跟你讲，出生在我们那边的人唱歌绝对是有一手，不仅可以唱民谣什么摇滚，还可以唱，你知道呼麦吗？ 啊，呼麦， 对，对，就是 呼麦我会呀，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说，这样的一位独立音乐人了不起。 那和绝大多数有点音乐理想的男生一样哈，像 Beyond 啊、铁娘子还有涅槃，都是他们的启蒙和燃点。那陈鸿宇在高中的时候就有过自己的乐队。 在2015年的时候，陈鸿宇创办了音乐组织众乐记，同年他推出了个人的单曲《行歌》和《理想三旬》。随后呢，陈鸿宇凭借着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入围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春季选优秀专辑奖。陈鸿宇呢，他不走理智的路，不走赵雷的路，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改变独立音乐业态方面呢，他也是个有抱负的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理智的路吗？ 容易走不通吗？ 对，没有，他因为他是一个不理智的人哈，是有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开个玩笑了哈。 所以为什么叫玩音乐，对不对？ 那他的2017行歌年轻人80巡演也是历时了41天，穿梭了18座城市，在5月中旬呢演完了最后一站，正式的 Happy Ending。 那陈鸿宇自己也是说，我天生是个爱折腾的人，走在路上也在别人的风景里，感谢这趟旅程里出现的你我他，大家回见了。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陈鸿宇新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和我们来互动，把你收听的感受通过留言的方式分享给我们。 那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碟中碟，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好，那2016年呢，可能是最文艺之一的打招呼方式，就是今天你听陈鸿宇了吗？就和走在大街上的两个人说，哎，你有没有听过中国摇滚榜，是一种感觉。 对，就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对不对？ 是，没错，一种生活的一部分。 对，那陈鸿宇呢，虽然是内蒙古人哈，但他的外表看起来呢，不是那么威武雄壮的套马杆汉子那种形象，反而是有点文质彬彬的感觉。 那南方都市报呢，曾经评价他说哈，戴个眼镜的陈鸿宇显得特别斯文，那也正是文艺青年喜欢的那一款。其实我看上去就比较文弱， 对， 只是在节目里表现的好像很活泼一样，我私下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文艺青年或者是忧郁少年啊、Blue Man 都成了一个褒奖词汇了，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稳重，有内涵， 有内涵。 对，那新浪呢也是给予了陈鸿宇一个很高的评价，说他是具有人文特色的中国民谣音乐的代表。 网友乐迷们也说啊，陈鸿宇的歌呢听了不会让人觉得头晕啊，能够满足年轻人对浪漫和文艺的幻想。 但是呢，这种浪漫和情怀呢又不会伤筋动骨，把你什么听着呛出眼泪呀、就刚刚好在一个 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那种， 对，那种也有点 over。 所以呢，就正好陈鸿宇的歌能够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听了很舒服，然后听了很感触，但是又不会哭。对， 其实这种安全范围之内的歌曲啊，可以让大家在很多情况下啊，在很多情境和很多心境下来收听了。 对，所以就走在路上说，哎，你今天听陈鸿宇了吗、表示你很正常，对不对？ 听过了就是觉得 OK 的。 对，如果你今天没听陈鸿宇，那可能你是今天 天比较燥啊，或者你今天太忧郁了， 落伍了，没听的话就落伍了，对不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每天都要听的陈鸿宇带来的这首歌《行歌》。 成长是一场失去前赴往然的意义，无论你懂得与否，不能回头。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曾听爱的人说起，就此匆忙 很多朋友呢其实都知道陈鸿宇和马宇阳在去年举行的搭车巡演，这种形式真的是挺有意思哈。 当时他们全程的住行呢都是以搭车和住沙发的方式完成的，而且呢还是记录和拍摄下来全过程，最后剪辑出来一个成片在微博和公众号里同步的直播。我觉得这种旅行的方式或者是巡演的方式就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突破，因为现在搭车大家顾虑也很多了，对不对？ 是没错，搭车沙发客啊，这些比较时下流行的词汇也比较文艺，那和这个年轻热血以及这个穷游绑定的关键词啊，使这个陈鸿宇他们看上去和其他巡演的乐队有点不同，那看上去好像有点寒酸，是不是？啊，也没有，就是说是有自己的个性啊。 对，这是一个 special 的方式。 是搭车上路这个方面，那是优步、滴滴之类的嘛。好了，还是回到这个音乐的方面哈。早在2013年的时候呢，作为一名行动派的陈鸿宇呢，历时60天走走停停的经历，就可以秒杀许多身未动的同学。睡过帐篷，搭车58辆，行程10485公里。最北到漠河，最南到三亚，几乎是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哈。途中呢是和音乐相伴，经过了16个省，陈鸿宇可以说完全替大批的造梦文艺青年实现了他们共同的梦想。 对，我觉得这就是行动派的一种典型的代表， 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说干就干。 对，可能很多人说我要去旅行，结果好长时间都没去过。 对啊，就是吹牛嘛。 对，那所以去年陈鸿宇和马宇阳一起走上了巡演之路，这场以歌会友的冒险呢被制作成了民谣地图、十众儿歌音乐合集和纪录片，在微博上也有图片、短视频、录音的形式播出了他们当时的行程和途中的见闻。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翻一翻哈， 是 也可以借鉴一下，说不定可以作为你的一个说走就走的参考。 好，那接着呢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额尔古纳》，有着他家乡自己的味道，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 灯火已奄奄，且笑且阑珊，无更未眠，无蝶捉住少年，春天连夏天卷，秋天困住冬天，想念未变，只少了新信念。一晃又一眼，怎么发现往来都擦肩，中间我会漫天再漫一天，一晃又一眼， 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有人说呢，陈鸿宇的嗓音富有磁性，也具有十分细腻和敏感的气质。他的创作风格啊，是纯净和简朴的那一种，和唐映枫的搭配堪称是天衣无缝的黄金组合。 嗯，那之前呢，陈鸿宇也做过一次别致的采访，所有的问题都出自这张新专辑里的歌词。 哎呦， 这里我们摘几段问答，可以给大家听听哈。 是， 提问：成长的过程中经历过最苦涩的事是什么？ 嗯，他说那一次喝了十几罐啤酒。我什么答案呢？这是， 对，我觉得不算什么呀。 对啊，平时是喝起十几块啤酒就喝水一样嘛。 对，就他可能说这个酒的味道比较苦， 不胜酒力。 对，不胜酒力。好，那还有一个问题，你去过最遥远的地方是哪里？ 这个回答呢也是很令人深思。他说哈，是另一个人的心里。 我是觉得他这个回答吧，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没追到人家。 对，比较矫情。 对， 就是想追人家，但是走不到人家心里，对不对？那一首蜜呢，马上带给大家。这个蜜呢，听上去就有一种甜甜的感觉。那评论里有人说，这个配器虽然很实验，但是很好听。后面喊的背景声感觉有点像月之暗面，哇，看得出这个评论家也是涉猎比较广。 对，我觉得这首歌呢，应该是陈鸿宇迄今为止最有突破和最有张力的一个作品了。 好，蜜，一起来听一下。 毛毯下的沼泥，落九天的雨，原因而已。这一关鲜活如你，在水中经历，窥见之谜而恍惚不知其实而几何的来淋漓，时而黄昏的去， 歌曲一看到歌名的时候容易让人一头雾水。雨好究竟是什么意思？雨是下雨的雨，好是你好的好，雨好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一些感受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说你说它是一场雨下得很好，也对，但是一个人名也对，但是你不是他，你没办法知道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是有一种春夜喜雨的感觉。那陈鸿宇的演唱啊，其实是比较像民谣那种偏行吟的方式。那从行吟的角度来说呢，还挺极致的。而且陈鸿宇对唱歌的认知感特别好。 嗯，这种声音对于他的乐迷来说，无疑就是一种吸引力和魔力。看到他的乐迷说，哎，陈鸿宇的歌在我播放排行榜总是靠前的，为什么不是第一名？ 对，因为是先听别的，先进入一下，然后慢慢再到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对，那每次新欢或者紧张的时候，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瞬间安定下来。那这首雨好呢，让大家听起来就是这种感觉，很舒服很治愈的感觉。 所以说这种歌曲越多的话，可能越能够安慰在每个深夜里难以入睡的灵魂了。好，话不多说，接下来就为大家放送这首歌雨好，一起来听。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 去，该农忙去啊。 独立音乐的行业里呢，有的人做音乐，有的人做生意，两者很难兼得。但陈鸿宇的解决之道是啊，做音乐的时候不要考虑太多的商业，那做完音乐之后呢，不要太多的去谈情怀。 这点确实有的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做完一首歌之后呢，他会反复的老拿这首歌出来说事儿，但是他以他自己的这种方式吧，可以说成功了，因为不仅音乐的内容紧紧的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推广的方式呢也颇为高效。 嗯，当时呢，陈鸿宇从电台辞职哈，最终决定全职做音乐的初衷呢，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的方方面面，抱着能否做出一番事业，打造更好业态的态度呢，也是投入其中啊。看来是对整个音乐产业还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嗯，那落到自己的音乐本身呢，他就非常的谦逊了。 嗯， 他希望众乐记这个平台能够高于自己，所以与其说呢，陈鸿宇是个独立音乐人，不如说他更贴近于一个自己当老板的商业歌手。 嗯，他的创作方式呢，更像是唱片公司的一个操作模式，一部分自己创作，一部分包给其他创作人。那音乐制作的其他环节呢，也是各司其职。目前其实陈鸿宇个人的职责非常清楚，就是作曲和演唱。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抽身出来，不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琐事，比较能够专注的去搞自己的喜欢的音乐，对不对？ 嗯。 那或许呢，陈鸿宇真正有趣的地方不在于他拥抱了互联网，并且在超短的时间内赚得红利，而是他身上有时代性。 所以说民谣就像人生嘛，人生当百味，但是陈鸿宇的民谣是没有味道的，少盐少油，但是会比较健康。 对、很健康。 那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十味》。 老翁盘归少年人，他娘家已清而瘦，晚蝶离下云秋瘦，远远流长泉平，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最后这首歌曲呢，是陈鸿宇的专辑同名歌曲，叫做一如年少模样。在这首歌里啊，编曲竟然用了曼陀林，而且呢还把这个乐器运用到了一种特别高级的感觉。这个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音乐人来讲啊，能做到这种驾驭这种很特别的乐器，应该是非常难得了。 嗯，而且我看到公众号里面这首歌的呼声最高。 嗯， 也是意料之中哈，因为我也是刚刚知道哈，这首歌是他高中时的作品刘商改编的，没想到一如少年模样这首歌出来，就是一首能够让人单曲循环不停的一首歌。 嗯，其实刘商还好改成这个名字了，否则又跟于好一样，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像诗一样、 高中的时候就刘商了，但我们不去考虑，但是高中的时候那种萌发的创作力就已经起来了。那这首作品呢，听起来比较流畅和细腻哈、但是细听之下却百转千回。那在他的细腻的声音背后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力量。 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陈鸿宇的新歌《一如年少模样》。 后来奔忙，后来失望，后来他想起故乡，宽饱两餐，诗写云上，早春一去又如常，刻骨雨雪，失落雨风，长情已在夜雨响，故事一些年岁难唱，最是此刻模样，荆棘长远，缓缓风 没错，那像陈鸿宇或者马迪、宋冬野等等呢，都是正宗的城市青年。他们试图代表这一代年轻人，好像啊，就属于那种不会饿肚子，也没太大野心的人。即使每天生计繁忙，耳目不得闲，但是心里呢，还是有着浪漫的向往。 其实这点我特别羡慕做音乐的人，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往往容不下百味杂陈的音乐，而陈鸿宇的音乐不扰人，却很悦人，就很难得。 是这个无味嘛，对不对？少盐少油啊，这也对自己的一个饮食计划的一个再次提醒， 对吗？ 没错。那2017年的陈鸿宇的行歌年轻人巡演已经结束，这就意味着他全新的计划呢就即将开始了。 下半年陈鸿宇还会带给我们什么呢？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一张新的专辑？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OK，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来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但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多听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